OK， 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刚才我们讨论的。按时候给能力 ，OK， 那我们就直接讲这个好了。 是按父的旨意等权的对不对 ？Yeah。比如说，如果是圣灵在某一刻把它驱到，就像欧文所讲的，所有的纸在地上的动作，他中保的这些动作都是由圣灵在负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圣徒的也是啊，重生的人，我们所有的动作都是由圣灵在负责。 那怎么这样说？像亚当不依靠圣灵 啊？ 假如以这样子的模式的话，那 啊， 有灵的，就是 我看一下后面我们 那个灵是圣灵吗？那文中就是课那个书上好像有写说亚当不依靠圣灵。 巴文克在这里 OK， 我们花点时间思想一下这个我是觉得很有趣的。圣灵在如果人性定义上就是要依靠圣灵，那圣灵在人性上面的工作我们应该怎么样理解？这个是人性的一部分，在某些程度我们大家可以这么说，因为人性的本性就是要依靠圣灵与神相通相交有团契，所以这延伸出一些问题，就是我们怎么用词上面怎么来形容这个圣灵在亚当堕落前亚当身上的工作，这个是超自然的工作还是自然的工作？所以约翰欧文会说这是 super added， 这是在人性之上在他上面的工作，可是他说我们又不能把它分得太龟毛的就分说这是超自然和超乎人性本性 nature 的变成 supernatural， 因为他我们刚刚讲到一个重点，人性本身的一个定义就是他是要依靠圣灵与上帝相交上帝交通的。巴文克他会说巴文克在这边也讲到，就是说人没有一刻是没有亚当在上帝最先创造他的时候就是甚好的，他就已经有圣洁公义和知识 OK， 但是他不要想他可以自己卷起袖子，他用的说卷起袖子有任何一刻然后我就靠着我的努力来顺服，这是不可能的，他是需要，这是他的人性的一部分，他就是需要依靠圣灵来顺服。巴文克提到一点说，但是当我们思想这个，那么圣灵在亚当里面的内住和现在圣灵在圣徒里面的内住是不是有差别？这个就跟那个慧君刚刚提到的问题有，也就是说亚当为什么会不顺服如果他有圣灵，就是提出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差别。我们现在所领受的，虽然我们现在是在堕落的世界里面，我们是重生的人，我们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可是我们仍然会犯罪，对不对？所以我们会想说让我们回到伊甸园多好，那时候亚当还没有犯罪。 No，神学家一致的，像约翰欧文这些人，他们就说我们现在所领受的恩典，我们现在光景远远比亚当没有堕落之前的光景要好的太多。为什么？其中一个就是这个，我们一旦领受圣灵就不会失去，可是亚当他有圣灵，可是他会失去，有失去的可能，你懂我的意思吗？那这中间当然还有很多奥秘，可是的确就是他可以依靠圣灵也可以不依靠圣灵，他是有圣灵的，但是也很明显的圣经告诉我们他没有依靠圣灵，他选择背叛，听那个蛇的声音然后吃了那个果子。也就是说那个 indwelling 那个圣灵的内住在我们里面是不会 我们不会失去的。可是亚当，这个却是堕落前的亚当没有确保，但是堕落后的亚当反而他得到的光景，他得拯救的光景反而比他在伊甸园里面还要，在某些程度上来讲，他虽然悲惨，他需要努力才能糊口等等等等，可是因为神的拯救，我们甚至可以说他在堕落之后他领受的恩典比在他堕落之前要大的许多。 OK， 神迹 OK， 这点大家还没有什么有问题吗？神迹，耶稣为什么行神迹？最简单的最基本的就是神迹是总是见证他的身份，他不只是为行神迹而行神迹。这是关于我们信仰一个很大的误解，就是我们误解为什么耶稣行神迹。哦，因为他怜悯，他要医治这些人，他要赶出这些，这些都没有错。可是你看圣经的，这都所有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了要印证他是谁。如果他是为了要行神迹而行神迹，就像很多人现在接受基督教就是为了要得到医治而接受基督教，那么我们可以说他其实他的事工是蛮失败的，因为有很多人很明显他没有医治 right OK。 但是他行神迹的目的都是要显示他的身份，所以神迹我们可以说是 visible 肉眼可见的讲道 OK， 都是传递关乎位格基督位格和基督工作的属灵的真理。譬如说他行的约翰福音第一个神迹，把水变成酒，当在一个犹太人最重要的一生最重要的一日，结婚的那一日，居然没有酒，没有 wine， 这是一件很讽刺的事情，也是在圣经里面出现，也就是凸显当时以色列人他属灵贫瘠的光景 OK。 但是把水变成酒其实已经预告神的丰盛，神的恩典已经来到你们中间 OK。 你可以参考关于酒是神的祝福，还有神的国降临的这些经文，在旧约里面很多，这边又列出来是以赛亚书25章或阿摩西书9章。我们要说一切耶稣所行的神迹都是借着圣灵的大能而行的，因为我们时常会觉得说耶稣当然能够行神迹，因为他是神，但是这个并不是最好的解释，因为圣经中有很多其他的人可以行神迹，他是借着圣灵的大能而行的。所以跟刚才是慧君提还是 Grace 提的，就是他是什么，关于这一点，为什么我们会说忠实圣经的教导，我们就必须说耶稣是靠着圣灵行神迹，而不是直接诉诸他的神性行神迹。因为其中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是什么，我们知道他有行神迹对不对，但是有一次他在行神迹的时候也凸显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他有所不知谁碰了我。我们有两种方法可以解释这段经文，一个就是他在装模作样，他是神嘛，他当然知道 OK。 或者当他说没有人知道那个时候，只有父知道，连子都不知道，这个是第一个，就是他只是在故作玄虚，因为他是神他有什么不知道，或者说他按照他的人性的智慧来说他真的不知道，按照他的人性的智慧来说圣灵没有让他知道，所以他必须转过来问说谁摸了我的 身体，谁摸了我的衣服 ？OK。还有另外一个，他回到家乡的时候，经文直接讲什么？他没有办法行什么神迹。什么叫没有办法？如果他是神的话，合理的解释就是圣灵在父的旨意之下，没有让他在那里行神迹。我们特别看一个，就是耶稣行走在海面上的，走在海面上的这个神迹。这个我个人会认为，这一段经文在马可福音六章有很多 mystery， 有很多的奥秘。但是其中一个很明显的，他在彰显他的身份，对他的门徒们走在海面上。当然我们要从旧约理解。OK， 我们看一下约伯记九章那边八到十一节，那边讲到耶和华他独自铺张苍天，步行在海浪之上。他行大事不可测度，行奇事不可胜数。他从我旁边经过，可是我却看不见；他在我面前行走，我却不知觉。这个跟出埃及记三十三章摩西那里他要见耶和华的面，或者叫耶和华的荣耀，他说你没有办法，但是我可以把你藏在缝里面，然后耶和华就在他前面经过，同样的言语。可是你见到我们到马可福音第六章的时候，同样耶稣行走在海面上，有一段经文在四十八节，马可福音六章，他到了那个船那边，好像要从他旁边经过。阿弥，马可不会无缘无故把那个细节放进去，那个很明显，那个是跟前面的耶和华在人的面前经过。可是现在耶和华已经道成肉身，之前是你在我旁边经过，我却不知觉，我只能藏在那个缝里面，然后看到好像是经过的那荣耀的背，现在却是上帝的儿子道成了肉身，然后门徒们可以看见他，显示他的身份。OK， 所以耶稣有不能行异能的时候，这就显示一个，这个就逼使我们，他不是诉诸他的神性直接的行神迹。OK， 因为如果是神性定义上，他是无所不能的。如果他是真的不能，而不是只是经文，如果我们解释经文，他不是做做样子，那么他就是依靠圣灵才能够行神迹。祷告这个是在书里面没有的，可是我特别加进来。我们甚至可以说，如果耶稣不祷告，他就不能够行神迹。为什么？在耶稣在马可福音六章行走在海面上之前，他在做什么事？在山上彻夜祷告，对不对？如果记得没错。经文没有告诉我们求什么，他求什么，祷告的内容是什么。如果他是彻夜祷告，他应该是求的他迫切。我个人会认为他求的不外乎就是让他求父让门徒们能够认出他的身份，所以之后看见他的荣耀，所以他下一个就是行走在海面上，从好像要从门徒的面前经过。当耶和华向摩西展现他的荣耀，是在他面前经过。这当然是我自己这样解释，因为我们的主他在离开世界之前，最迫切向他的最后一个向他的父求的是什么？最后一个请求，在大祭司的祷告里面， 我在那里。 我在哪里？求你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哪里？为什么？ 叫他们见我的荣耀。所以耶稣在行这个神迹之前，他是在祷告。我会认为祷告的内容就是求父让门徒们真的能够看到他，看到他的荣耀。在约翰福音十一章那里，他在叫拉撒路出来的时候，他说：父啊，我知道你总是听我的。他说：我说这些事情是为了让周遭的人可以听得到。也就是说，那一次他特别把它讲出来，目的是要叫周遭人听到。言下之意就是他总是祷告，有的时候其周遭的人是没有听到的。你懂我的意思吗？在叫死人复活之前，他向父祷告。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三十六节是什么？那个就是在科西马尼里面，我记得没错。如果他不祷告，他就上不了十字架。如果他不祷告，他在克西玛丽里面就会求父差遣十二营天使，就可以避免十字架。OK， 腓立比书二章六到八节，基督颂里面那边讲到，他不强夺与神的荣耀，却是虚己。也就是说，他没有动用，他虚己的时候，他没有动用属于他本来就应该有的能力、权势、特权等等，或者我们说他没有作弊。Okay. 所以按照这个逻辑来讲，如果耶稣不祷告就行神迹，我们就不得救。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他不祷告就行神迹，他就是诉诸他的神性行神迹的话，那就表示他的人性并不是一个完整的人性，他就没有一个可以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可以赎回我们身体灵魂的人性。这个跟我们的得救是有关系的。圣灵在基督人性上面的工作跟我们的得救是有关系的，不是只是让他能够行神迹。所以关于这一段，大家你听懂我的意思了吗？他必须依靠圣灵祷告行神迹，他不能够强夺神的荣耀。在他降卑的状况之中，他不能够从十字架上下来，虽然他可以救自己从十字架上下来。这个跟我们的祷告就很有关系了。如果我们的主都需要祷告，而且那么迫切祷告，我们说实在真的是没有理由不祷告， right？ 而且既然我们是领受了圣灵的人，我们是有这个特权可以祷告。OK， 耶稣的死，基督的死与复活，他是被人杀死的。 OK， 你们用不法之人的手把他杀死，但是他也确实凭着圣灵的大能自愿舍命。他说：我有权把命舍去，也有权把它取回来。这个舍去和取回来，我们都可以说按照他是凭着圣灵的大能顺服舍去。他将他人性的灵魂交在父的手中，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是圣灵赐予他的力量，舍去他自己的生命。这个也就是关乎他在克西马丁里面的祷告。祷告定义上，我们再讲一次，就是依靠圣灵向父的祈求。如果他不祷告，他就上不了十字架。所以圣灵赐予他的力量，坚固他，让他能够舍去自己的生命。在墓穴里，基督的身体没有见朽坏。十篇十六篇那里，圣灵保存基督的身体。之后，塑造基督人性的圣灵也负责塑造他的荣耀的身体。 把旧的软弱的会朽坏的身体变成新的强壮的得荣耀的身体。所以基督的复活是归于圣灵，罗马书八章十一节，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灵如果在你里面，耶稣在复活中是按照圣善的灵说，明显是神的儿子，他被圣灵称为义。 OK， 所以基督的死和复活都有圣灵参与在其中，圣灵让他能够顺服以至于死，圣灵又叫他从死中复活。 OK， 他的复活又是他的称义，他被圣灵称为义。所以结论巴文克，这个我刚刚好像已经有提到，他说我们必须注意圣灵在基督人身上的工作，并非只是让他受孕，在玛利亚的让玛利亚受孕，圣灵的工作在基督的生命中一直的持续，一直到他高升的景况之中，也就是现在。笼统的来说，巴文克讲，圣灵是所有受造生命，特别是人类宗教道德生命的创发者。从此可论断圣灵在基督的人性上工作的必要性。如果基督的人性真的是人性，圣灵就必须在其人性上工作。背负着神形象的真人不能一刻没有圣灵的内住。如果一般来说，人若非借着圣灵，就无法与神团契，那么对基督的人性来说，那就是更是如此。 OK，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改革中的基督论属性相通的原则，我们怎么理解属性相通这个教义，我们怎么理解神性和人性在一个位格里面的关系，让我们的圣灵论非常的完整。圣灵论，一个好的圣灵论，我会认为是先从圣灵如何在第二位格道成肉身的第二位格身上工作开始看。这与我们是有什么关系？这就关乎基督他的顺服是否是真实的，也就是基督的顺服是否是依靠圣灵的顺服，还是他所有做的一切事情他都是依赖他的神性，因为他是神啊，他可以做啊，他是有什么不能做？也就是说，圣灵是否在基督的人性上面工作，就关乎基督的顺服是否是可以归算给我们的义。 Right， 我们被得称义不是因为我们顺服，而是耶稣基督顺服，他的顺服成就了那个义，然后借着信心归算到我们身上。那么这个顺服如果要是真的，他就不能够作弊，他就必须依靠圣灵，按照人性来说真实的顺服。换一句话说，用另外一个方法来理解，亚当失败的地方耶稣基督必须顺服成功。 OK， 是这个成功，这个顺服在归算，在借着信心在归算在我们身上。那如果这个顺服是要是真的，是真正的成功，它就必须是凡是与我们一样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灵魂，依靠圣灵的顺服。 OK， 所以这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圣灵在耶稣基督上，耶稣基督人性上面的工作与我们的救恩有绝大的关系，这就关乎我们的救恩是不是真的。 OK， 这一点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 我知道，我知道他的先决条件必须是因为他顺服了，所以圣灵才称他。就是他是有条件的，就是他先完全顺服到死，就是那个顺服成为他后面。 如果他不顺服，他就不会从死人复活。那边是特别是讲到他的复活就是他的称义。OK， 所以他必须要顺服才能够称义。所以也就是说，我们是因信称义 ，right？ 基督是什么？因行为称义。他为我们成就的是什么？ 他为我们成就的是恩典之约的应许，他为我们成就了。可是他为了要成就这个，他必须履行什么？工作之约，也就是亚当的工作之约。亚当失败的地方，第二个亚当，末后的亚当必须成功。Okay? 所以基督的称义是因为他全然的顺服。如果他后退一步，他退缩一步，父就不喜悦他，他就不得称义。OK， 所以圣灵赐予基督顺服的能力，这个很重要。他不能够作弊，他不能够直接诉诸他是上帝的儿子这个事实。所以当我们想这个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尤其就是关乎基督论，在讲到有一些人会说，我们不能够我觉得啦，今天我们在讨论的，到有一些教会他们可能会觉得很荒谬，甚至是亵渎。耶稣他是神，他怎么会需要依靠圣灵？可是我们仔细的想，也就是说圣经，我们按照圣经的启示来，我们会对我们的救恩的认知会更加的觉得真的是不可思议，超乎人所求所想。上帝的儿子居然需要匍匐在地，居然需要大声哀哭，居然需要汗流如血滴在地上，才能够顺服，才能够走上十字架。他需要圣灵在他的身上工作。当他说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的时候，圣灵没有一刻离弃他，也就是为什么在那一刻他没有从十字架上走下来。当我们思想这一切的时候，这个比光是说啊，那他，我们不能说神的儿子死在十字架上，或者我们不能说基督的人性是受造的，或者我们怎么他怎么可能会哦，好像这个是很虔诚，好像要把基督把他升高，其实你是贬低了他为我们所做的工作，对，也是贬低了你自己所领受的救恩。所以我们其实可以看得到，圣灵不外乎就是在基督的身上塑造一个 blueprint， 一个蓝图。所以经文很多处提到他是死人中首生的，他是出熟的果子。那我们知道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他是出熟的果子，就知道既然是出熟的，后面就有丰收，来，我们就是那复活的丰收。如果有出熟的果子，我们就确定我们也会复活，因为必然有出熟之后的一大批的丰收。第二个意思就是，既然有出熟的果子，其他的果子就是按照那个出熟的果子。那出熟的果子，从玛利亚的受孕到基督的复活，全部都是圣灵在塑造他。那今天耶稣基督的圣灵在耶稣基督身上所制的那个原始的蓝图，他现在复制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因为我们是什么？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灵。现在如果我们有他的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是属基督的。圣灵怎么样在基督的身上工作，如今他就把那个工作复制在我们身上。不只是如此，他也在我们身上塑造一个得荣耀的典范。也就是说，不止我们在地上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在天上有一天我们的身体要改变，我们要有一个属灵的身体，我们要变得像他一样，那个也是圣灵的工作。圣灵现在已经塑造了一个得荣耀的典范，在天上父的右手边，有一天我们要变得像他一样。所以约翰欧文会特别提到，圣灵现在是塑造，在天上塑造，为我们塑造一个典范， 将来我们要变得像他一样，也是借着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如何有基督的样式？罗马书八章又回到那里，我们既然有他的灵在我们里面，在八章十一节之后，保罗继续说，八章二十九节，凡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样式。怎么效法他儿子的样式？不外乎就是透过基督的灵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有基督的样式，在我们的里面工作，不断的塑造我们，让我们有基督的样式。 Mark Jones 在这个后面写的我觉得还蛮精彩，尤其他引用了那个雅各 Smith James Smith 的那一段，凡基督的灵所在之处，他便将基督的启示于那人的理性，在情感中立基督为王，又将其意志交托基督掌管，将其心智爱慕基督，使其灵魂在灵魂里荣耀基督，叫又叫他的位格有基督加美的模样。 OK， 好，今天 OK， 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有，没问题。我有一点还是不是很清楚。我们有提到他受了，在那个公开的一个见证，他受洗的时候，他受了无限圣灵。他死而复活之后，他完全拥有圣灵，以至到一个地步，他赐圣灵给我们，以至于五旬节发生的，以至于我们可以照着那个典范活，活用我们内住的圣灵。但是这两个有任何不一样的地方？这两个差别性在哪？他受无限的圣灵，人性的时候受无限的圣灵。 OK， 他领受圣灵是无所限量的。我们应该是说，这个无所限量并不是像罗马天主教那种，他从出生的那一刻他就无限量的领受所有一切的神的恩典 graces， 以至于他有荣福之官在地上。这无可限量的是按照这个，我们是真实的看，他是的确是从婴儿孩到他三十三岁成长，在每一个阶段，按照那个阶段的其年纪合适的程度接受圣灵无所限量。所以十二岁的耶稣他必须顺服他的母亲，但是十二岁耶稣同时也可以在圣殿里面与教师们又问又答，使众人都惊奇，因为他领受圣灵是无所限量。也就是说，在每一个年龄的层次，他领受的圣灵都是按照人性来说无所没有限量的。十二岁的耶稣是在所有的人里面的十二岁的人里面领受的圣灵是最无所限量的。十三岁的耶稣，三十三岁的耶稣，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无所限量，我们要这样理解，并不是说像那个罗马天主教，如果你要直接用这个字面的话，那就是那他就是领受神性了。这无所限量就是按照 appropriate stage，在他的人生命中的每一个 stage 每一个阶段领受圣灵都是无所限量，同样的也是在他的受洗的时候领受圣灵无所限量。所以如果你有这个概念的时候，你就可以理解 Goodwin 他讲到，那我们怎么理解他现在在得荣耀的状态之中，很精彩。古德温在这里的解释是非常非常精彩，他说当基督得荣耀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发生了，这也会发生在我们身上的，就是什么？他的身体会有改变 ，right？ 会朽坏的会变成不会朽坏的，羞辱的变成得荣耀的，软弱的变成刚强的。现在，将来如何我们还不知道，但是将来我们就要知道。也就是说，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身体将来会变得跟现在是不一样的，那会有改变的。所以 Goodwin 讲说，基督得荣，如果他在地上的时候，圣灵在他在基督的人性之中结出果子，有仁爱，有忍耐，有 有喜乐等等等等等等，有结出这些果子。那么现在基督在这个得荣耀的身体，他领受的圣灵的那个 capacity 又能，就是领受圣灵的那个无限量的限量，又比在他地上的身体还没有得荣耀身体又更多。所以圣灵现在在基督身上得荣耀的身体，得荣耀的人性身上工作所结出的果子，会比他在地上更多、更丰盛、更完全、更没有软弱。所以古鲁文会说，我们在地上基督徒时常在地上跌倒的时候或者犯罪的时候，就是说啊，我没有脸见主或什么什么。可是我们要记得，因为圣灵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现在得荣耀的人性上工作的那个无限量，更加的无限量，因为他现在有个得荣耀更可以领受圣灵的这个人性，所以他的爱更多，他的慈悲更多，他的忍耐更多，他对我们，他在我们现在基督在天之行罪，我们在地罪人的爱的忍耐的慈悲，会多到我们是无可想象。你懂我的意思了吗？所以这个无可限量，也就是这些清教徒的这些教导，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宝贵。我们通常不会这样去想，可是如果你仔细去想，的确是如此。这完全是圣经中，你就是按照圣经的理解，你也没有在那边天马行空多加出来，对啊。所以圣灵现在继续在基督的得荣耀的人性上面工作，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OK， 也就是说他的代求的内容的丰富的深刻等等等等，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那个我要回去再看一下，但是主要的是讲说，不只是基督叫我们成活的，或者说我忘记那希腊文是什么，的确那希腊文就是可以给人叫人活，给人动力，给人活力的灵。我个人会觉得那不只是好像就是说因为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那边讲的指的是不只是基督他的最后的结局，也是我们最后的结局，也是亚当本来应该要有得到的结局。他是尤其 Gaffin 在这个解释非常的非常的精彩，那本书已经翻译成中要翻译成中文，不是凭着信心，乃是不是凭着眼见，乃是凭着信心。它里面有一段是特别解释哥林多前书十五章42-46节那边 ，OK， 那个成了给人生命的灵或者叫人活的灵，不管你怎么解释，那个是指向人最终的目的，就是基督按照他人性，他已经成了所生的，他现在成了那个，或者说有灵魂的身体，或者有灵魂的。我不知道那中文是叫什么 spiritual body， 有灵性的身体，那个就是我们以后也要得着。Okay. yeah. 更没有限量。我觉得约翰欧，如果我们按照约翰欧文他的见解的话，也就是说，当我们 以后在新天新地我们得荣耀的时候，我们要与基督面对面，要在他的面上见到上帝的荣耀。他有一个非常以基督为中心的这个荣福之观的概念。我们这个荣福之观不是只好像直接眼见一个某个抽象的神的荣耀，是很具体，是在基督的面上，是在透过基督见到神的荣耀。那么在永恒之中，我们将会以他为乐直到永远。这个永远的福乐是不断的增加的，是无限的， right? Yeah, it's, 就是 他现在得荣耀的状态就是完全 你听我讲。所以也就是说，这个关乎我们在天堂是不是会很无聊。也就是说，这个得完全的状态，如果你把它想到的是一个完全的，是一个不会再变的这种完全的，那么你可能会变得很无聊，因为你在永恒之中，你到最后就是这样子。可是因为我们是有限的，在得荣耀之后还是有限的受造物， right? 所以我们在某种程度来说，以受造物的衡量，你是根本没有办法去衡量那无限的。其中一个无限的就是神的荣耀。你将来要领受，你要在基督的脸上看到神的荣耀，以他为乐直到永远。你要会越来越认识他直到永远。也就是说，这个认识或者以他为乐或者眼见他的荣耀，这荣福之观是会不断的增加。所以在某种程度你会说这是无限完全的，那在某种程度你也可以说这是无限的增加。在某种程度是一个奥秘，因为我们是有限的智慧，我们不知道什么是无限的增加直到永远，这到底是什么意思。但是如果我们是有限的而它是无限的，我们就可以确定说它是不会停止的。 OK, 另外还有就是耶稣得荣的时候是被圣灵称义，那是不是被父 有可能被圣灵而不被父称义吗？ 哦、okay, 所以是三神的概念。 还有其他问题吗？通常我们读到这个都觉得，哦，第一个亚当是属肉属血气的， 嗯， 然后第二个亚当他就是属灵的。 No, 你的第二个理解 是 对，他需要经过然后升高。因为这边讲的是什么？软弱得荣耀，可是他是第一个 right, 所以基督也是经过软弱然后得荣耀强壮。对，所以不管怎么理解刚刚那个叫人活的灵，那个是幕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可能有一些有某些层面是特别是指基督他是守身的，可是另外一个我会认为他是更是指向这本来就是上帝创造人最终的目的。因为这个跟我们看第44节好了，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 OK, 所种，所以基督曾一度也是有血气的身体，他复活以后得到灵性的身体。然后接下来的44，比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这是 key Gaffin 和 Voss 20世纪的改革中很重要的霍志恒，然后后来是 Gaffin,他们特别对44b 这一段，因为希腊文从中文其实也看得出来，如果譬如说我跟你讲，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是在讲什么？ 是在讲一个逻辑上面的关系。也就是说，如果有血气的身体，就会有灵性的身体，这是关乎一个目的上的必要性。也就是血气的身体本身里面已经涵盖了灵性身体的可能或者可能实现的必要性。你懂我的意思了吗？ 受造的一个目的是什 么？也就是说，亚当他受造的时候是血气的身体，可是他不应该留在只有血气的身体，他应该要得到灵性的身体，他应该要靠着个人的顺服得到所以最后的奖赏。也就是说，他应该要得到得荣耀的身体。现在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以后也会得到得荣耀的身体。可是这个是亚当本来有血气的，也必有灵性的身体，他没有靠着他的顺服，所以我们要靠着第二个亚当的顺服得到那灵性的身体。可是上帝创造人血气的，本来就是要我们进到下一个阶段或者什么得荣耀，就是灵性的身体。所以这个跟那个刚宜兴问的那个有一点关系。所以那个改革中他们应该是明年会出，还今年还是明年会出，他已经医院说，反正就是葛富恩 Gavin 写的那个靠着信心并非靠着 by faith not by sight， 靠信心并非靠眼见。 他就是写那个圣灵降临那本。 对对对对对对。哦，圣灵降临那本也有解释啊。 对啊，就是看不懂。 也有解释这个。 我没有看。 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真的不好看看懂，然后我不知道他解释中文到解释的怎么样，可是那个非常非常的精彩，非常非常重要。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关乎怎么去理解42到46节。那我这样解释有稍微比较懂一点。 他的解释方向跟你解释方向很不一样。 什么意思？他基本上就是讲，在这边讲，就是说，这边讲的并不是说，亚当是属血气的，然后从天上来的他就属灵。不，基督他本来是有一个属血气的身体，然后他复活之后得到一个灵性的身体，而且是44b是非常重要。若有血气的，就必有属灵的。那个是讲的一个逻辑上面的关系。亚当本来是要变成属灵。那幕后的亚当的确变成了属灵。 他把他那边解释成的是圣灵的位格跟他的工作。 我不知道。 在二十处处也 说把哪边解释成？ 刚才那一句话，成了 必有血气， 必有使人活的灵。他说那个灵指的是圣灵的位格跟工作。 我本来也这样想，赐人生命的。 他说他，因为他完全拥有圣灵，所以一切圣灵在 他上。哦耶，他也有提到， 对， 他也有提到，就是说，基督复活之后，基督得荣耀之后，他 so functionally identify with the Holy Spirit， 然后他可以称那个 Holy Spirit 为他自己的灵，为 他 为基督的灵， 完全拥有圣灵， 完全拥有圣灵。他们会说Gavin 可能会用这个 He's so in holy possession of the Holy Spirit that he can call the Spirit by his own names， 就用这一类的言语。可是我不知道他怎么样在那里，我已经忘记他是怎么样在讨论这个也许另外一个就是他成了生命的灵。在这边讲的是，就是说他的基督复活之后，他与圣灵的identity 或者 identification， 就是认同到密切到一个程度，所以在罗马书第八章可以说是基督的灵，可是那是讲圣灵，对。 可是这还是没有，就说这还是没有违背那个良性，不混淆。 没有，这个跟那个没有关系。 我有关系 啊。没有关系。这个跟那没有关系，这边只是在解释为什么圣经中的言语有的时候会用，特别是讲说基督的灵。所以 Ferguson 上次来说， 到底有几个圣灵，一个灵两个灵还是一个，可是圣经中的确会说是基督的灵或者他的灵，就是说圣灵有的时候会用这个名字，这是就是关乎基督在复活之后他的工作和圣灵是指认同到一个亲密的程度，所以用词会甚至会说这是基督的灵在你们里面。哦耶，好像 Gavin 是这么说，那个他成了叫人活的灵，这边主要的是讲说，主要是讲说他跟圣灵的认同度的紧密的程度。 不然我这样看我都会以为那不就又拥有神性了，你懂我意思吗？就是我会理解世人生命的灵是圣灵，那他的神性不就又就是我会有点难。 因为我还要回去再看一下 Gavin 他是怎么讲，但是主要的那边有个很 key 的就是44的那个，就是那是关乎人最终的目的，上帝创造人本身本来就是要人有一个进入到与他永远相交得荣耀的状态之中。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好吧。天父，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有时间在这里，也求你祝福我们的讨论，其中有很多的奥秘，也让我们真的是不让这奥秘让我们跌倒，反而是这奥秘是让我们谦卑，也让这奥秘使我们心里有喜乐，最重要的是让我们越加认识我们的主，越加有喜乐，更认知因为你的圣灵在他身上的工作，所以我们如今有盼望，我们如今也知道我们总是可以来到诗人的宝座面前，因为他拯救我们就必拯救到底。我们祷告是奉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